情下，用真挚最终不换。你看那阳光和沙滩，听那鸟儿帮你喊，听歌唱下和酒路转，山珍海味任你来。你想要过到一百岁，我来告诉你去哪儿，大青山。 第六名，金品言，龙与同，幻想上升四位。 初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声声，戴着面具的月儿，自弹自问、哦、幻想无用，何必空等。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于李昂星的《青山》。这首歌是李昂星参加大学生音乐节青春音乐学院的时候有感而发写的。整首歌轻快的曲风将自己置身在青山绿水中，登顶大青山，望云海翻腾，宛若人间仙境。看风过山林，恍如碧波荡漾，观白云瀑布，如龙入涧，辽阔的大海依傍在大青山的臂弯下，海浪拍打峭壁奇礁，潮声雄浑洪亮，大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迈气势。一起在这一首李昂星的《青山》当中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 曾经有座山，山边有片海，海边有片蔚蓝天，云儿围着转。从前有群人，他们爱唱歌，哦，聚在了山底大海边，请你一起来。广岛蓝海，小颗青山，用人至此终不换。你看那阳光和沙滩，听那鸟儿把你喊，听雨唱下和酒路转，山珍海味任你来。你想要活到一百岁，送你去哪儿？哎，大青山。 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55期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乔川。在揭晓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期为所有的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本周的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并且来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曹敬鹏《梧桐梦》下降两名。 他梧桐幻想风幻成凉，可笑的下场， 何亚伦《地久片海》上升五位。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蓝色忧郁还是悲伤？我只说不让你依然，不管你身在何方。 第三名梅诗维第一首歌献给生活上升一位。 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告诉他我还没有退缩。 第二名庞吉祥习惯下降一位。 习惯了每次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 第一名刘倩彤《无花》上升一位。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美的微光，能感到你坠落这无花尽头。 本周冠军歌曲出自于刘倩彤演唱的《无花》。当你离开以后，在我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美的微光片片凋零，坠落至无花。这细腻的歌词配上刘倩彤美妙的嗓音，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感受到她的故事。超高的海豚音更是令刘倩彤唱得大呼过瘾。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和大家欣赏这首由刘倩彤演唱的《无花》。 最后一场都控制情绪，寂寞依然。 让人怀念，一念回首一念留恋。你能让我看到想看到的你，你也能知道想知道的我，我寻求着了然便足够，再不知所措，一边回首一边蹉跎。当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只细微美的微光慢慢凋零坠落，只无话寂寞 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王若松的《起风了》，这首歌犹如歌名一样，听起来是那么的唯美。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寻觅，寻觅那些还没有结束的故事。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会不小心相遇，然后努力把彼此丢在风里。朗朗上口的曲调配合王若松轻柔的嗓音，让我们听起来是那么的舒服。有网友听完这首歌评论说，这是一首夜深的时候听完会失眠的歌曲，会打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王若松《起风了》。 起风的时候我丢失了自己，就像当初不小心丢失了你，可以乘着风飞去，飞向远方那个记忆的城市。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寻觅，寻觅那些还没结束的故事。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不小心相遇，然后努力把彼此丢在风里。 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不小心相遇，然后努力把彼此留在风里。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是包夕阳带来的《一个人》。一个人明白了顺其自然，凡事不可过分强求，懂得了强扭的瓜不甜，苦了别人更苦了自己，懂得了知足常乐，平淡是福，懂得了生活是一种心情，全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懂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谅别人也是原谅自己，懂得了生活的好坏都只是一程的演练，无论富与贫，难与易，顺与逆，都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苦与乐是并存的，因此总有惊喜出现，总有意外出现，总有美好收获，总有幸福拥有。我们来听这首包夕阳带来的《一个人》。 无暇路灯在闪烁，显微光，如今我有一个人老地方，而在的歌满吟唱，装模作样很倔强，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来进行投票。欢迎大家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往期的节目。点赞同时记得多多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乐迷专属福利。接下来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非常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到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那这一期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那我们下一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和大家不见不散。我是乔栓，拜拜。 就做我想的音乐，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对对对， 这是混蛋逻辑。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一高兴 也没有劲 劲儿，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无有乐队呢，作为一支既有重金属的生猛极端和失真音色，又柔和了嘻哈说唱和旋律主音的凶猛新金属乐队，自乐队2012年组建以来呢，有5年的时间了。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啊，无有是一支新乐队哈，但是呢，从乐队成员玩音乐的时间来看，每位成员都有超过15年以上玩音乐的经历。 对，人生能有几个15年？ 真的， 没错。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才形成了乐队硬朗的这种金属律动，极富冲击力的音色与磁性的唱腔，加上强悍的现场表现力，这些都为无有乐队在新金属音乐领域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的，那无有乐队的作品呢，大多是以新金属为主的创作风格，歌曲的主题啊，更多的也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批判。就像他们发布的这个首张录音室专辑《Hello World》，就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面对紧张的局部态势，面对人们崩塌的信念和生活憧憬所创作出来的专辑。 嗯，那喜欢无有乐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从中挑选几首无有乐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很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把你这一刻想说的话留言分享给我们。 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往期节目。好的，那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碟，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说到无有乐队是一支新金属乐队，那创作的主题呢，多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批判。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啊，希望通过嘶吼和愤怒的表达方式来唤醒人们心底对于混沌现状的抗争意识，让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苦难，用音乐带给乐迷思考、批判和改变现状的力量，并且呢，在黑暗中执掌光明，在躁动中升华自己内心的平静，最终呢，在虚无中寻求生活的本真意义。 对，那无有乐队还说，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一切的缝隙，就算是再坚硬的物质呢，也无法抵挡震耳发聩的声音。这就是无有，一支无论是曲风还是成员都坚不可摧的新金属乐队。那其实无有乐队呢，在用嘶吼与愤怒表达音乐的背后呢，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如何变得更好，因为在黑暗中守候光明，在虚无中寻求本真，这才是无有乐队想表达的无与有的概念。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听无有乐队带来的全新专辑中的主打歌《记忆》。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榜上取得不错成绩的一首歌。 那时的北京没有提着 LV 的小李，只有骑着公主车，穿着李宇春的大米，小伙子脸上洋溢的自由气息，甭管有钱没钱，我都有自己脾气，没有谁能抹去那段金色的回忆，命运的安排我们整天形影不离，就算说了一些非常无聊的话题，也没人意识到我手里的烟瘾，拿着自己冬天打雪仗，夏天玩自水枪，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 睡在街上，人们抬头听见歌声也响亮，八七年的北京又回到我的身旁。 这就是那北京，我爱你，不能失去你。 这就是那北京，我爱你，不能失去你。 这就是那北京，我爱你，不能失去你。 这就是那北京，我爱你，不能离开你。 这就是那北京。 听完这首记忆呢，摇滚碟中碟正在继续。节目开始，我们说到吴友喜首张专辑《Hello World》重磅来袭，这是凝聚了实力干将五年心血的震撼制作。那创作主体呢，也毫无意外，延续了乐队一直想要表达的主题，也是聚焦于人类最切身利益的关注点——生存问题。 其实，吴友乐队在用音乐向世界问好的同时呢，也在最纯粹的音符间探索着世界与本我。比如，他们的音乐中具有悠扬唯美的民族旋律，以及硬朗和极富冲击力的金属律动，这些都是。吴友乐队的整体音乐风格更加的富有创意和立体感。另外呢，吴友的部分作品还加入了重型的打击乐器，使得他们的音乐更整齐，也更具爆发力。 就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吴友乐队一样，在经历了转变和升华之后啊，增添了强大的驱动和坚韧不拔的行动力。 无数夜里的无数的累积，醒来依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时光看看泪慢慢的抹去，哪怕新的一天噩梦在继续。 堕落在地上， 受过太多打击。 堕落在地上， 这世界充满虚假。 堕落在地上， 真实的想法。 堕落在地上， 你们知道吗？ 刚才说了这么多呢，想必大多数人对乐队产生的渊源并不是很了解。那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乐队成员陈征说呀，组建吴友乐队之前，乐队内有四名成员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乐队里合作。在一次大型音乐节演出之后呢，乐队主唱就不辞而别了。那剩下呢，其他四个人决定重新组建一支更好的乐队，从而诞生了吴友。 那由于乐队成立前期呢，就经历过更换队友啊，经历过瞬间解散，对于留下来的成员来说，这些经历给了他们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一份责任感，也让他们更用心去呵护现在的这支乐队。而大家所看到的无忧两个字，其实体现的就是没有忧愁的意思，谐音有点像无忧，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乐队也是希望他们的音乐能带给更多的人快乐。 是的，那我记得前段时间呢，吴友乐队接受采访，就问到乐队这一路走来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到现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乐队成员天健说呢，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同时呢，我们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是 如果自己喜欢的事儿都做不好，那其他的事儿更做不好。 哎， 确实呢，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就对了。那接下来听听歌，来自无有乐队的《王者荣耀》。 哪里压迫哪里反抗，奔向理想江湖路上，无数英雄豪杰闯荡，狼老虎受到重创，东西南北不信风水，反对的人迟早后悔，不再后退，奋起直追，为了和平放下虚伪，把酒临风人生机会，我们时刻做好准备，男儿热血坚定承诺，少年天帅英雄本色，奋起直追，为了和平我放下了自卑，奋起直追，我们时刻做好了准备，奋起直追，为了和平我放下了自卑，奋起直追， 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讲，玩音乐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每一次在舞台上挥洒汗水，用自己的灵魂创作出的音乐作品来换得与乐迷的共鸣。那对于无有乐队来说呢，也是一样哈，他们很享受这样的舞台。无有乐队成员说，每一次他们站在舞台上，看着下面乐迷们一颗颗躁动的心，乐队成员内心的激动远比乐迷还要高涨。 没错，就如乐队在鼓楼东大街毛 Live House 举办的专辑 Hello World 的首发专场演出的时候，现场乐迷的气氛高涨，加上无有乐队带来的强硬和震撼的音乐，着实让大家体验了一把新金属的狂欢。加上反骨乐队、醒山乐队的出现呢，以及无有乐队全新专辑以及周边产品的售卖，更是把当晚无有乐队专辑首发演出现场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们也不要遗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无有乐队全新专辑中的《告诫专辑》这首歌曲，来弥补一下喽。好，那在听歌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来随时随地发表你的听后感。 告诫自己社会的荒凉，告诫自己人情的淡漠，告诫自己生活的慈悲，告诫自己和告诫自己，告诫自己小人的伪装，告诫自己背后的冷枪，告诫自己不再重要，告诫自己血太燃亮，我告诫自己， 间，这是一道心碎的深渊。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很多复杂的选择，不要考虑是对是错，所谓有舍才有得。自己的眼睛，但究竟看到了些什么，都被黑夜和寂寞笼罩。 好的，那大家看过了我有乐队演出现场的样子，想必也很好奇私下生活当中啊，他们都是什么样的。那乐队成员陈征说呢，其实现实中的我有乐队是非常喜欢玩的一群人，比如他们每周啊都有台球局、吃饭局，当然最主要的事儿啊就是他们有法定的排练日，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呢，每周都要排练，除了确保歌曲的熟练度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嗯，其实除了每次的法定排练日之外呢，如果有新歌诞生，大家还会在每周加排两天。陈征还说啊，乐队内部有明确的奖罚制度，就比如说有排练和演出的时候迟到了的，但又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呢，15分钟就请大家喝个水就行了。那30分钟以内的要罚款100块钱，30分钟以上的要请大家吃饭。至于无缘无故就消失了3次，那就直接被开除了。我觉得像我这种拖延症的患者，估计早就被开除了。 我可能第一次他们就看出来我被开除的潜质了。 对。 那其实除了这些啊，乐队成员每天谈论最多的呢，就是编曲、设备、音色、舞台走场、录音、专辑和巡演等等一些相关的事项，真的是非常敬业哈。那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有乐队带来的《再见城市》，一起再来感受一下我有乐队的新金属乐。 在那金色的光环下面，你选择无力叹息，甚至走在现实的路上，你选择顺从与摆放，光辉时代依然狂烈，青春之路仍在前方，一个玩具老去的城市，一个不说你一个破灭老去的城市，一个不说一个不说迷离的城市，一个破灭一个破灭老去的城市，一个不说一个不说迷离的城市。 好的，那刚才说了我有乐队在生活当中的状态，可能大家会想， 如果工作和演出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调节呢？对此啊，乐队成员李健喜说，他们会尽量协调工作和演出的时间问题，毕竟成员在音乐行业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多都是以演出为主，遇到特殊事情的一般会提前安排演出的行程。 比如吴友乐队的主唱江成庚执着于摇滚乐的独特与疯狂，为了实现心中的摇滚梦想，毅然地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当中，对音乐认真负责的态度更是让人钦佩，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和穿透力呢，也让他成为了国内金属乐为数不多的一流主唱。 其实不光是主唱，还有乐队贝斯手陈征、吉他田健等等几位其他的乐队成员，也都是为了他们的音乐梦想放弃了很多东西，光是他们对待音乐的这种认真态度啊，就已经成为众多人学习的典范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吴友乐队的全新专辑《Hello World》当中呢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转身》。 就在你转身的一瞬间，放开我的手，不恨你而你无动于衷，放弃或拥有。就在你转身的 那吴友乐队凭借出色的作品以及精彩的演出获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期待吴友乐队能够带给大家更多优质的作品，同时呢，也希望喜欢摇滚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到吴友的现场，感受一下属于他们的摇滚乐，一起来用行动支持吴友乐队。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虽然舍不得哈，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好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正好下期再见了，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草绿了， 在我心里。